靠近我耳朵，谁将我一身锁，谁取笑我执着，谁把岁月蹉跎，谁碾碎了泡沫，谁心已沉默。撕破我总要变点，为何是梦还是解脱？我总要变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停捕捉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总要变跌落，落入丛山万座，呼声如烈如落，梦门何故紧锁。 是那镜子不像你，不藏秘密，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。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，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。来时的雨洗干净，阳光里晒干回忆，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。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，如果真的遇见你，你不必压抑我的笑，太无法代替。发现自己又爱上的眼睛流过泪，像躲避不得暴风雨淋湿的昨天伤心。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，再见那季我一定让自己决定。